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一集咧，我哋介绍台湾女诗人尹昵嘅作品，我哋今集继续。 系啊，今集咧，我哋介绍佢一啲咧比较特别啦，系有一啲点咧强硬嘅态度嘅诗嚟嘅。比如第一首叫《有核不可》，如果用国语嚟念咧，就有咗三层意思。 系 啊，有核不可。有何不可呢？咁当然我哋日常用语都话，喂，有咩唔可以啊？ 系啊， 啊，即系质问紧，喂，呢样嘢 有何不可啦？ 有何不可啦？另外，当然佢嘅本意呢，就系有核能、有核污染系唔得嘅。 系因为个诗名个核咧，就真系木字边嗰个核能嗰个核嚟嘅。 系啦，跟住大家如果识得佢嘅人咧，就会会心一笑。其实佢有诗好似帮佢嘅书店做紧广告，但系其实当然啦，我呢度唔系为佢做广告啊。咁佢书店咧叫有何 book 啊？有何 book 咧？我哋有时就会讲成系有何不可 啊？系 系啊， 但系佢嗰个河就系真系淡水河个河啦， 有条河咁样啦。 有何不可？作者隐匿。如果有核能，却让我们失去了核心；如果有石化，却石化了我们的心；如果有一条快速道路，却带领我们通往一个荒废的家园。如果在一切都来不及以前，我们还来得及说一句话，像我们的孩子，希望我们能说出我爱你，而不是对不起。 其实呢，不可呢种玩法呢，我最初都是在台湾人学到的。台湾人呢，有时呢会将 Facebook 呢译成叫做非死不可。 是因为个 K 音 是 叫做可。 非死不可 ,Facebook。当然他们叫脸书啦。咁我们讲返呢首有核不可啦。咁当然是一个好强硬的态度啦。我们一知台湾的先进知识界呢，近呢几年都喺度反核啦。自从尤其是日本的核能灾难之后啦，咁台湾一直都喺度做緊，而且呢是反石化啦。佢入面呢作为一个诗人，佢好敏感嘅就系呢啲名啊！佢话如果有核能，呢、這个核令佢谂起另一个核，就却让我们失去了核心啊！咁、有咗呢个核，我哋失去咗另一个核，边个核更重要呢？啊！跟住佢话石化，石化系台湾搞核能嘅一间公司啊嘛！咁佢话如果系有咗石化，咁我哋嘅心反而石化咗，值唔值得呢？即係其實質疑緊呢種發展觀咯。香港當然亦都有呢啲問題啦。咁可能台灣更迫在眉睫。咁如果個政府係咁要發展嘅時候，咁我哋仲問唔問我哋嘅初心係咩嘢呢？我哋到底係要生活呢，定係要生存呢？我哋要發展呢，定係要一個美好嘅家園呢？咁最後佢好直白啦，佢話一切呢都嚟唔及嘅时候呢，我希望同我未来嘅呢度嘅人，即係我哋嘅孩子啦，要讲嘅係我爱你，而唔係对唔住。 而唔係对不起呀，吓 嘛。咁、其实呢度又呼应返个题目，其实咁样有何不可呢？好简单，我要一个唔係荒废嘅家园，我要一个有心嘅人，其实係有何不可呢？ 同埋佢第三段都好好啊，佢话如果我哋有一条快速道路，不过就带领我哋去一个荒废嘅家园。 其实呢个同台湾即係十年前佢哋反建高铁一样啫嘛，咁我哋都反过，咁我哋未知下，唔知我哋嘅高铁最后会唔会带我哋往一个荒废嘅家园。总之我知道呢，有一个家园呢菜园村就因此荒废咗啦。 有核不可。跟住落嚟，我哋要介绍另外一首诗啊，《施工奇案》。 《施工奇案》作者隐匿。门口的黄槿树死了，鸡冠刺桐也死了，一向被遮住的观音山逐渐清晰起来， 慈母般的面容掩映于枯枝之后，星星点点的灯火摇晃着，好像一双泪眼观望着一宗惨案正在发生，却无法向谁申冤。怪手的挖掘日复一日，河川面目狰狞，年复一年，谁来到这里都忍不住恶口相向，谁来到这里都要动用到最臭的那个字眼。除了观音依旧静默，似乎比以前更加静默。几棵树死了，鱼虾螃蟹死了，而且死去的还会有更多更多更多。可见的可规划的将来，不可见的无法计算的将来，施工时意图为我们描绘出这样的美景。一座伸向淡水河道上的公园，在人工草皮上行走坐卧欣赏风景的全都是白种人。 施工奇案就是引力的作品，那他这个施工呢就是我们常都说的地产商施工、啊、施 工 现场 的 施工、 啊、就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古代侦探小说施工奇案、啊、但私人的食战呢和我们即玩烂鸡的食战呢当然是很不一样，他有个很明白的一个谴责的态度在里面、嗯、就是因为你的施工而导致呢一个日常的场景呢变成一个无法之破案的惨剧的惨案。那他入面罗列了为什么树会死、啊、为什么观音山呢他的清晰呢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事，观音山就在淡水河的对面、嗯、就在正、啊、他所开书店的地方的对面。啊、当然啦后面讲到这里的变化呢，我想是他生活在淡水会体会得到，我自己都有很有感受，因为咁我最早去嘅时候淡水真係好自然嘅一条河嚟嘅。咁依家呢当然大兴土木啦，搞咗好多嘢啦。搞好多嘢之后呢可能方便咗蜂拥嘅游客啦。但係当然啦我哋都会知道失去嘅嘢更多啦、啊。最反讽嘅最可悲嘅就係呢样嘢呢我哋喺香港都会见得到嘅，就係、是一幅施工示意图，即是用电脑整出来的啦，用电脑虚构出这里的未来。然后那些人呢，即是那幅画上面的人呢，他不知道在哪里即是买回来的图入面呢、嗯、全部都是一些即是欧洲人来的。 外国人、啊。 是外国人啦，白种人啦、啊、而且都是一些中产啦、啊、白种中产啦、啊。 很多时候广告都是这样。 是啊是啊，即是潜意识他可能符合应和紧很多人即是心目中理想的生活呢，就是欧洲白种人过的生活这样。但是这里很大反讽，这块示意图背后包藏住的是一些尸体啊，死去嘅树、嗯，死去嘅鱼虾蟹，而且将来仲会死去更多。咁唔通我哋最后系要灭绝咗我哋，比如话台湾人，将、 嗯、 我哋连块皮都换咗，换成呢个佢哋认为嘅高等嘅人啦。 其实呢我估呢首施工奇案呢可以喺好多嘅过度发展嘅城市入面呢都可以朗诵啊呢首诗。 我諗係破唔到案嘅呢个案。我哋冇法子破。 关于那隻伸出的手，作者隐匿。关于那些无法安静欣赏猫咪睡觉，一定要伸手戏弄与抚摸，把猫咪当作玩具的人，他们可能是可怜的人，可能是小时候没得到关爱的人。关于那些一定要发出各种声音把猫咪吵醒，让猫咪用惊恐的双眼注视镜头的摄影师们，他们不知道他们错过了什么。同样的道理，像这样的人将来就可能成为那些在红树林上盖快速道路，填土造陆，把弹涂鱼和螃蟹活埋，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同样的道理，他们甚至也可能成为那些如果得不到爱就毁了对方的人，在校园里开枪乱射的人，虐待战俘的人。这是我眼睁睁看着游客们骚扰猫咪多年之后得到的联想， 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联想，至少你应该看得出来我有多么痛恨他们。然而我最痛恨的一点是什么呢？我最痛恨的一点是，只要变换一下立场，我就是他们。 关于那只伸出的手，就是台湾女诗人尹溺的作品。 这个我就深有同感了，因为呢我觉得刚才大家听到第二段呢讲个摄影师，我想他不知道是不是在画着我呢。 我想不止你一个。 我想实不止我一个啦。因为呢我们讲过人呢他收养了很多流浪猫。那我们呢上亲去他的店呢，当然是即是见到猫仔呢很得意啦，比如我呢就会拿部相机来拍的嘛。很多我们这些这样的即是不懂得尊重动物的人呢都会有那种第一下反应。那我就试过呢上去拍完之后呢，其实他都很避免我，被我拍了几张先说我。 嗯， 即是他说你这样拍的猫呢，你是未征求个猫的同意的、哦。你亦都没看到这猫其实是不喜欢你拍的、哦。其实那时我同人力已经认识的了，同埋呢即是大家都是私友啦，但他都毫不留情制止了我的行为我的愚蠢的行为，我当时真的面都红晒。咁就其实他讲得好好有道理的。你如果在猫的角度来想的话，这些东西为什么你上来就要摸我呢？为什么你就要咬下我呢？你以为我实会喜欢你这样对我的？他跟着引申下来呢，同样的道理呢，为什么你在红树林里开路，你填晒啲坦土鱼啲螃蟹，其实呢啲香港都有嘅，都亦都系慢慢变咗条道路啦吓。呢啲你系完全唔去考虑另一个物种嘅，甚至再发展落去，你亦都唔会考虑另一个人。譬如话，即系佢话喺校园开枪乱射嘅人，既然你会做到唔考虑另一个物种啊，另一种动物嘅生存，慢慢地发展落去，你可能就算你身边同你一样身为人类嘅人，你亦都唔会注意。但系呢？引力呢首诗最后呢佢嚟咗一个反转。佢话佢最痛恨嘅系咩呢？佢最痛恨其实佢自己都有呢样嘢。即系我可能都系咁样嘅人。虽然佢不断咁样去克制同埋去反抗呢种种对非我物类嘅滋扰同埋伤害。但系呢佢自己作为一个人呢好似带咗一种原罪咁样。 系，同埋其实佢都有即系同大家讲啦，影过啲猫啊，或者嚟过佢书店度骚扰佢啲猫啲人讲，喂，其实好简单，你哋调转下立场，你系佢哋嘅时候，你会点啊？ 系啊，其实我谂咧，呢首诗虽然最后咁绝望或者系咁决绝咧，但系引力咧前面其实佢流露咗佢善意喺度噶。佢话嗰啲玩猫嘅人咧，佢可能系。细个冇得到关爱嘅人，咁呢度睇到人呢其实佢系同情咁样嘅人嘅，佢唔单止系去反感佢，就好似佢话嗰啲就顾住影相嘅摄影师，佢哋错过咗镜头以外嘅嘢。 镜子里，作者尹溺。什么时候开始的？住在镜子里的那个人开始回避你的眼神。起初只因衰老和厌世令人不忍捉到，以后却仿佛不止如此。一幅龟裂的地图，一张全新的掌纹，仿佛正指引你前往不同的方向。此后足以照见的，无非是夜空中的明镜、猫咪的眼睛，它们随着阳光而改变形状。即使你从未离开原地，镜子里的风景却变幻不停，仿佛车窗外的风景一幕一幕疾驶而过，绝不重复，也不停留。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镜子里，尹溺的作品啦。 呢首诗，我觉得系一个爱猫嘅人咧，猫系会即系回报翻俾佢嘅。 嗯， 同我哋上一集咧介绍佢另一首关于呢个新肉体包袱嘅相似嘅谂法啦。佢话几时开始呢？ 镜入面嗰个人开始回避你嘅眼神。呢度好明显啦，事实系咩？系你自己回避紧镜入面嘅你啊嘛，因为你唔忍心面对自己嘅苍老嘛。咁但系咧，当佢唔再想照镜嘅时候咧，佢开始咧去照猫只眼。佢睇只猫只眼嘅时候咧，佢发觉以猫只眼比镜入面嘅风景系多太多啦，系有意思得多。佢照嘅唔系一面镜啊，而系好似佢置身喺个车窗入边。其实咧，我觉得如果我系佢，我嚟写呢首诗，我会写得更夸张啲。我会觉得自己置身喺一个宇宙飞船或者一个 UFO 入边去睇紧呢个宇宙咁样。点解我有咁嘅谂法呢？唔知道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有冇留意几个月前咧有一个新闻啊？流传喺 Facebook 好厉害嘅，就是有一隻盲咗嘅猫头鹰，佢隻眼睛呢用呢个放大镜影出嚟，竟然呢好似个星空嘅图咁样嘅、 哦 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搵一搵下、我觉得呢个系我今年见过最有诗意嘅一张相。一隻猫头鹰因为盲咗，佢隻眼变成咗一个星空。其实就同呢入面所讲啊，以后足以照见的，无非是夜空中的明镜。猫咪的眼睛是一样的，你失去的东西你又会得到的东西，当然这样得到有时可能很残酷，但它亦都有令人珍惜的东西在里面。 哇，好无奈啊，听完之后 哎呀，我想不知道女性会不会更强烈一点呢？我想为什么人力这本诗集是真的多了这样东西呢？真的可能女性真的对年龄真的敏感啦。 是，但她真的不像三十零岁的女诗人。 她想得太多了。比如说我们最后介绍这首诗，我觉得是整本诗集最好的一首诗。她直头就是完全是写一个苍老的女性是怎样的。老太太或者奥巴桑。 老太太或者欧巴桑，作者隐匿。我常常在马路上情不自禁地注视着某一位披金戴银从大轿车里被搀扶而下的老太太，或者另一位因为长期检拾破烂以至于再也直不起腰来的欧巴桑。他的白发收束起向晚的乱云，其严整的秩序一如天体的运行，他的驼背如日升起或者即将沉没于喧哗的市星之上，波澜不兴，仿佛最终定板的平均律。而他的视线静止在依然持续书写的过去，或者其实不再展开的未来。而他的微笑静止在仿佛时间的每一朵裂霜都已成了拈花。我不由自主地跟随着他，然而头等舱从未能使他离开自己一小步。我徒劳地抗拒着他，然而过量的工作显然也无法令他的死亡较命运更为早到一步。当皮肤的皱褶烫平了崎岖的山川，当死去多年的星光依然掌控了我们的每一步，于是在逐年熄灭的火光之下，我们被找寻，被收回，我们找寻并且收回，时间不复记忆。 老太太或者欧巴桑，咁就系台湾女诗人隐匿。咁啊，廖伟棠，我好中意呢首诗。 系啊，呢首诗嘅题目已经好有意义啦。其实你如果系放翻国语，去念咧，嗰、那个对比会更强烈。老太太或者欧巴桑，欧巴桑，咁当然系日文流落嚟噶啦。咁但系喺台湾嘅话，你唔会称一个所谓上流社会嘅女人为欧巴桑嘅，虽然佢都好老。咁你会称佢为乜乜太太，乜乜老太太，就香港都系咁啦吓。被称得为乜乜老太嘅呢，一般都可能有啲钱，或者系个仔好有钱，我哋先会叫佢咩老太啦。但奥巴桑呢，一般都系低下阶层，即系劳动阶层啦。咁佢成首诗呢，都系头先听啦，穿插住写嘅。第一句写呢个老太太，第二句写奥巴桑， 但係佢又唔係一種簡單嘅社會批判詩喎，唔係話哇，即係大家同人唔同命，大家都老咗。佢寫出嘅反而係咧，即係一個年齡施加俾一個女性嘅饋贈嚇，呢樣嘢咧係公平嘅，雖然你嘅生活係唔公平嘅嚇，但係咧呢、這個公平咧入邊咧係唔含褒貶嘅。正如咧，佢亦都有讚美呢、這個披金戴銀嘅老太太。佢話佢嘅頭髮好似夜晚嘅雲，被梳成嚴整嘅秩序。咁我哋都可以想像啦，嗰啲貴婦人係點樣嘅咧？係好似天體運行咁靚嘅。但係呢、這個做嘢做到駝背嘅老奧巴桑咧，佢個駝背咧又好似一個太陽升起咁樣。呢、這個比喻波瀾不驚，好似最終定版嘅平均率。好似一谷巴克咁样喎，呢入边咧，我睇到一个比较年轻嘅女子对佢未来嘅命运，或者佢嘅同性嘅人嘅命运嘅一种体会，一种体谅，而且种体谅咧好深入、好深刻。佢话当佢跟住嗰个有钱人嘅时候咧，佢发现一样嘢，即使佢坐头等舱，都唔会令佢离开自己一小步。咁可能佢成日坐头等舱飞嚟飞去，但系佢永远摆脱唔到佢呢个一个年老嘅女性嘅身份。但系咧，佢有时我哋见到即系嗰啲苦难嘅穷人嘅时候咧，我哋有时会逃避啊，唔敢去直视佢嘅时候，但系唔去直视佢系冇意义嘅。佢话过量嘅工作咧，亦都无法令佢嘅死亡咧较命运更为早一步。即系我哋好多时见到一啲劳动阶层嘅人咧，可能佢嘅寿命更加长，呢个都系佢嘅命运。当然寿命长又唔一定意味住幸福啦，佢系继续受苦啦。所以佢入边呢首诗入边咧，充满住建立、推翻、矛盾，但系又和谐。所以我点解话呢首诗咁完美？我觉得系一首完美嘅诗。佢真真正正咧，将一个人作为一个宇宙去睇，佢话佢嘅皮肤嘅皱褶咧，系将佢下边崎岖嘅山川系烫平咗嘅。老到一定程度嘅时候咧，你会觉得佢嘅皱纹咧系同佢系融为一体嘅。咁佢最后佢用嘅系我们啊，佢之前系一直讲紧他，但最后咧，我一个年轻嘅女性同一两个年老嘅女性统一为一个我们，我哋都喺度做紧呢样嘢。我哋每年我哋嘅火光，即系我哋嘅寿命，逐年熄灭啊！但系我哋系不断咁样找寻、收回、找寻、收回，就系、是、所谓陶渊明讲嘅“过中有真意，欲辨已茫然”嘅嘢。 好无奈咯，每次睇佢啲诗。 嗱，你系女性读者，可能我又好啲。我觉得如果真系去到呢个阶段，无唔无奈，你都要老、生老病死。咁不如唔好咁无奈好啲， 系积极啲啊！ 我系假装积极嘅山羊座嘛。 好，咁我哋一连两个星期就介绍咗台湾女诗人隐匿嘅作品啊，下星期咧再介绍其他嘅诗作啦。 拜 拜， 拜 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